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了出去找凉快儿，童子河边耍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起汉高祖刘邦，您肯定能想到这人打小啊不爱念书，不爱学习，最后却统一天下了，家里娶了一个凶媳妇叫吕雉，只要是刘邦看上的女人全都没好下场。最出名的是戚夫人，想死都不成，愣是让吕雉给弄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。真要是弄一个汉妇排行榜，估计吕雉肯定榜上有名。不过与之相比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也是刘邦的老婆之一，最后不光没死，反而是享起了晚年的福。后宫可谓是嫔妃之间的战场，他们为了一个男人互相残杀，而他却因为一个预言人生极其极落，前半生因为爱情受苦，后半生却因为亲情享福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刘邦身边最幸运的女人薄姬上姬。这薄姬能够最后跟了刘邦，那也得说是她命里该着。古时候一说这姑娘嫁过人呢，要想再结婚比登天还难，都嫌弃。可轮到薄姬这儿，这二婚的身份还真是没影响他。薄姬是苏州人，他的出身啊别说是一个私生子。这话怎么说呢，薄姬的母亲叫魏媪，早先呢也是魏国的皇亲国戚，虽说这血缘关系离魏王有点远，可怎么说那也是个亲戚。那个年月正赶上兵荒马乱的，甭管您的身份是什么，这日子过得都是流离失所。魏媪就在这种乱世下碰上了秦国的伯生，也就是薄姬的父亲。现如今两个人搞对象都讲究个缘分，这魏媪跟伯生啊也许就是命中注定。伯生当时呢也是翩翩少年，魏媪一眼就看上他了，只不过这俩人呢有缘没分，还没等到结婚呢，这伯生先走了。魏媪一下傻眼了，本以为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现在倒好，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，男朋友没了，死了。 更可怜的是，博生死了没多久，这魏敖就发现自己啊已经怀孕了。没结婚就生孩子，这事儿放到现在那也说不过去，更何况是古代呀，这礼教非常的严格，魏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想再嫁给别人呢，那根本不可能，离异无子女都嫁不出去呢，更何况您身边拖着油瓶子呢。魏敖只能是忍着，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儿。怀胎十月，一朝分娩，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取名叫薄姬。虽说不是个男孩吧，可毕竟是薄生唯一的血脉，所以魏敖再苦他都不在乎，含辛茹苦地把这孩子拉扯大。薄姬转眼就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这期间不光战火连天，日子不稳当，就连周围的邻居也都瞧不起这娘俩。魏敖天天发愁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？可就在毫无希望的时候，魏敖却突然听到了一个消息。这个消息说呀，魏国宗室魏豹自立为王，打算恢复魏国。当时秦国正陷入一片混乱，所以早年间的一些诸侯国的后裔就打算趁机复国。魏敖早先也是魏国人呢，更何况还是个皇亲国戚，一听说魏豹打算称王了，这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。再琢磨自己那闺女亭亭玉立的，真要是吃苦受累一辈子，他都对不起死去的薄生。于是当时就决定把女儿献给魏豹做他的姬妾。娘儿俩想好之后来到宫门口，还没等说话呢，上来一侍卫给拦下来了。啊，魏王府邸岂是你们这种百姓随便能来的，走远点。这魏敖一听赶紧解释，哎呀，这位君爷您别急啊，农妇啊，我本叫魏敖，早先也是魏国的皇室宗亲。这不嘛，我听说魏豹要自立为王了，特意的过来道喜，顺便呢想把我这闺女献给魏大人。侍卫一听这个送美人来了，赶紧回了魏敖一句，就进去禀报了。这魏豹正在吃饭呢，一听说怎么着，魏国的皇室宗亲还要送给我一个大闺女，立马来兴趣了，大手一挥把人给我带进来。其实魏豹啊压根没有什么奢望，心想这大姑娘啊农妇之女能有多漂亮，心想肯定是过来巴结我的。可等这魏敖带着薄姬一进门啊，这魏豹手里攥个鸡腿差点没掉地下。其实要说薄姬啊并不是那种天仙美女，可是这姑娘身上有着一股子傲气，估计是打小生长在单亲家庭里边，这薄姬向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楚楚可怜，很坚强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。所以说魏豹一眼就觉得这姑娘啊与众不同，跟她身边那些涂胭脂抹粉整天说话酸了吧唧的姑娘比起来呀，这姑娘太特别了。魏敖不傻，一看魏豹这表情就知道了，这准是看上我姑娘了，赶紧搭茬儿：“魏王，如果您不嫌弃，就把小女薄姬送与您做个姬妾，有朝一日您恢复了魏国，我们也跟着高兴啊。”魏豹当时根本没有心思听这些话，一边挠头一边应付：“好好啊，赶紧赐座。”您说这魏豹啊也够没出息的，魏国就指望他复国想必也难了。那个年月特别盛行相面的算命的，魏敖也担心自己这闺女啊，就特意的请了一位当时著名的相士叫许富给这姑娘看看相，日后能不能在魏宫里边出人头地。 可谁成想许富的一番话倒是把魏豹说得热血沸腾了。当时在场的有魏媪，有薄姬，还有魏豹。魏媪一说请了一个相士，这魏豹呢来兴趣了，哦，是吗？既然这位许富看相很灵验，赶紧请上来吧，给薄姬看看呢。就看许富一出场，给周围呀透着一股子仙气儿。这仨人谁也不敢言语了，生怕坏了大师的气场。许富先是围着薄姬绕了三圈，这时候啊，许富的眼珠子就没离开过薄姬，看得薄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魏媪和魏豹坐在一边着急啊，心说什么情况啊，这么个看法您倒是说两句啊。等着魏豹刚要张嘴问，这许富先张嘴了，指着薄姬大叫一声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呀。站在旁边的魏媪魏豹吓一哆嗦，赶紧着咱听听许富说什么。哎呀，这姑娘何止是在这个小小的王宫里能够出人头地呀，她日后还要生下天子啊，她将成为世间的第一贵妇人。嘿，这话一出口，当时把魏媪跟魏豹给镇住了。这魏媪啊，看自己的闺女好像不是亲生的似的，从头到脚看了几遍，心说我这闺女还没落生呢，她爹就死了，这么多年了福没享过，白眼没少挨，就这么一个姑娘难道真能成为日后的世间第一贵妇人？魏媪这边想着，魏豹那边也琢磨着，这姑娘日后能生下天子，现在是我的小妾啊，这么一推理的话，她生天子我的儿子，那我就是太上皇啊。哎呀，那这意思就是说我得先当皇上啊，所以我的儿子才能成为下任天子啊。得，许富这番话说的魏豹心里心花怒放，热血沸腾。您想想，魏豹那会儿正打算复国呢，有许富这句话，魏豹啊就跟吃了定心丸似的，即便他自己当不了天子，最起码可以放手一搏了，给儿子打好基础啊。想到这儿，魏豹倒是真麻利，当时就把和汉王刘邦签好的盟约给撕了。什么盟约？其实啊，这魏豹早就和刘邦说好了，俩人一块联手攻打楚国。这回让许富这么一忽悠，魏豹觉得我不可能跟刘邦联手，我应该在汉楚之间做一个中立国，瞧着他们两国呀相互残杀，然后我坐收渔翁之利，等你们两国打累了，损失惨重了，我再一出手，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您说说这魏豹想的多美呀。可是咱在这儿啊得打击他一下，人家许富说薄姬那是天子之母，可是从来没说过你魏豹是天子之父啊。结果魏豹这如意算盘不光是没打好，反而是招了一身的麻烦。刘邦一听说魏豹毁约了，当时这气呀就冲上来了，项羽我也不打了，先放到一边，眼下最棘手的派兵先收拾这个魏豹。您想想，这魏国能是汉军的对手吗？魏豹还没蹦的两下呢，就让人家给打趴下了。魏豹这回不光天子梦没圆了，就连自己辛苦打下的魏国反倒成了刘邦手下的一个郡县。兵败如山倒，魏豹一看刘邦这回真急了，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他就是道歉这回都晚了，除了投降他没有别的办法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魏豹都快把许富给恨死了，心说你个老东西呀，说我媳妇儿是天子之母，这回倒好，我连早先那点江山都没了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我杀了你全家。您说魏豹这伙撒的多没影啊，人家许富说的是薄姬，没说他，可是呢他自己一厢情愿这么认为，这会儿啊全成了许富的错了。 自从魏豹投降之后，这刘邦倒是挺讲仁义道德的，不光没杀了他，反而是让他做了御史大夫。其实魏豹当初啊，倒是应该问问许富自己这命运会是如何。在这之后，这魏豹真是倒霉到家了。刘邦虽说没杀他，可是没过多久，这楚军围攻，魏豹到了是难逃一死。想当初魏豹投降刘邦的时候，这魏宫里的女人可就都成了俘虏了。由于魏豹有罪于刘邦，所以他的女人根本没有资格进到刘邦的后宫，像薄姬这样的全都被送进了宫做了使唤丫头。最初这薄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可好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闺女，有个人身自由，还能够母女团聚。到了魏宫，许父曾经说过，预言这薄姬能生天子，但现在呢，落得如此下场，别说当贵妇人了，现在反倒成了刘邦宫里的使唤丫头了，而且还是级别最低的。薄姬这心里头啊，别提多委屈了。白天这薄姬拼命的干活，等晚上没人了，躲在一边偷偷哭，生天子。这样的日子，她上哪儿生天子去？不过这世间总是有意外，既然许父预言道说薄姬能够生天子，可见薄姬这命啊与众不同。魏豹死了以后，有一天刘邦闲得没事，突然想起了魏豹的姬妾，就问身边的侍卫说，那些女人都关在哪儿了？打他们进来之后我还没见过呢。侍卫一听这个，赶紧回汉王，那些罪妇都囚禁在知事里面，没事啊就让他们干活。这知事啊，其实就是私知作坊，专门给宫里做针线活的地方。刘邦一听这个，就琢磨着打算过去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刘邦是万万没想到这魏宫里还真有不少的美女。于是刘邦色心大动了，挑选了一批姿色出众的女奴，就带到了自己的后宫，这薄姬也在其中。对于像薄姬这样身份的人，能够让刘邦看上，这是天赐良机呀，谁愿意天天当囚犯呢？这些女人早先最次也是魏豹的姬妾，所以说他们都巴不得跟这刘邦能攀上关系呢。薄姬一听刘邦也挑选了自己，当时这眼泪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真是苍天有眼呐，我总算能够脱离这种生活了，莫非早先那个许先生说我能生下天子，说的是生下刘邦的孩子？没准儿，这刘邦比魏豹可强多了，有点君王的气度。看来这回啊，我是峰回路转，改头换面了。都说这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薄姬了解魏豹的后宫，可他不清楚刘邦的后宫啊。刘邦是挑了他了，这没错，可是架不住这刘邦有一个凶悍的媳妇吕雉啊，谁敢跟他争宠啊，那纯属活得不耐烦了。当时刘邦还有一个夫人戚夫人，您说他吕雉怎么可能让刘邦再看上别人呢？再者说了，咱刚才也介绍了，薄姬这人不是那种长相跟天仙似的，被魏豹看上了完全是取决他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。魏豹好这口，可刘邦未必喜欢他，所以论长相，薄姬连魏豹的姬妾他都拼不过。结果别看薄姬让刘邦挑上了，可是刘邦啊压根没有注意过他。薄姬这回倒是不用天天做苦工了，可是自打刘邦选他进到后宫那天开始，一年多这刘邦没见过他。薄姬是天天等天天盼呐，眼瞧着自己这点青春年华全快荒废了，薄姬心里头更着急了。想想也是，虽说这薄姬的长相不算第一， 可好歹还占了一年青啊。真要是在后宫里头一待就是几年，等这青春熬没了，他什么也不占了，即便是刘邦来了管什么用啊，更不可能喜欢上他了。到那时候别说生天子了，帮人家看孩子还差不多。就在薄姬自叹命苦，眼瞧着青春流逝的时候，这老天爷又一次展示了奇迹。想当初薄姬在魏宫的时候，曾经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，一个是管夫人，一个是赵子儿。那会儿薄姬看待这两位姑娘就如同是姐妹一般，还和这俩人呢立下盟约，说假如三个人当中谁要是先得宠了，绝不能忘了另外两个人，一定要有福同享。这样的情谊在皇帝的后宫里边那可是少见的。薄姬这个人性情单纯，既然立下盟约了，那就必须履行。那会儿在魏宫薄姬得宠，所以天天在魏豹面前呢就说这姐儿俩如何如何好，大王应该抽时间和那俩姐姐在一起。可现在到了汉宫了，这管夫人和赵子儿啊可就换了嘴脸了。汉高祖四年的时候，刘邦去河南，陪在他身边的正是管夫人和赵子儿。这两位在当时可是十分得宠，那架势都快不把吕雉放眼里了。有一回这俩人趁着刘邦不在屋就私底下聊天，这管夫人就说了，你说这薄姬可笑不可笑，想当初还跟咱们立下什么盟约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切，谁跟她是好姐妹呀。赵子儿呢也是一脸坏笑，就是薄姬长得不漂亮，真不知道当初这魏豹瞧上她什么了，当初啊我也就是嫉妒，要不然谁跟她立盟约呀，现在啊她看咱俩受宠了，肯定心想让咱帮她。没错，咱甭搭理她，后宫待得挺好，汉王估计这辈子呀都不会想起她来。这俩人可真得说是薄姬的好姐妹呀。薄姬这种处境，这俩人不说帮一把，反倒是落井下石。可万万让这二位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这番对话偏巧让站在门外的刘邦给听见了。那么薄姬的命运将会有何改变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